说呀，驻留过你繁华模样。哦，跌跌歇歇岁月，重重泥沙寒凉，不屑过你打听你的坚强。 看过多少风雪苍凉，汗水让你坦白透亮。哦， 和风送你词句金黄，我爱你中华，川流不息的辉煌。 让我们歌唱携手风景，啦啦啦啦啦，希望的光芒，美好的明天。让我们歌唱自由翱翔，啦啦啦啦啦，沐浴着阳光的光辉，我爱你中华，你给的方向， 你给的方向， 你给的方向，你给的方向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水绿绿，摇摇